那么唱这个段落的时候就要注意，你要把自己的内心调频， 调频 调到92.3， 这个频率 调到92.3也好啊，还是 AM774也好，都是一方面，关键是调到轻松的那种频率， 轻松愉悦的频率， 对，我们管它叫 joy 的频率啊。好，我们看，那这时候你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建议你首先笑着唱，对，笑着唱呢，带着开心愉悦的心情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那轻松愉悦，你一定你的情绪是对位的，你就唱这首歌才有感觉，哪怕你唱错了都没事儿啊，但是路子就对了。 你想象你在对着一个紧闭心扉的人，你在对他唱说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你看看就像我一样，对吧？敞开心扉吧，像我一样去看世界吧，开开心心的多好呀。那告诉我，向我倾诉你的计划吧，你就解放了自己，你就自由了。 对，所以唱的时候，你的轻松愉悦的这种心情和这种内心的欢喜就能够通过歌表达出来了。 嗯 啊，我们再把三句走一下，大家呢听众可以现在跟着一起找这种感觉，好吧？ 好， 微笑着唱一下这一部分内容。 走起。 好 ，We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and love. 啊。 然后后面还哼哼了两句。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 just one big family, 对吧？哎，这种感觉要有。 就是三句话，它是一个调调，后三句话它又是一个调调。好，我们开始看后面三句话怎么唱。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好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刚才讲过了， 嗯， 你看，听着此刻的音乐，大家都开始在载歌载舞了。 对， 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We are just one big family。不要有人我的差别哈，不要有什么肤色啊、种族的差别，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奥运精神啊，也是这样的精神 啊！ 奥运啊，体育啊，都是这种精神啊，人类大家庭平等的精神， 这种感觉很好。哎，这首歌回来也可以学一学的，这首歌很好。 是啊， 嗯， 好，我们的旋律是一样的哈，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词呢？ 对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Love and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 just one big family. 对，是这点哈。 We're just, 可以练读一下哈。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这三个词要唱清楚，因为它是核心表意。 对， 前面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不用唱成 music, 对， 唱成 music of the moment, 特不用唱 moment.People dance and sing,dance and sing. 这句话我们还是要走一遍啊。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其实人们在边唱边跳，那此时的音乐，你要听此时的音乐，这是一种快乐的音乐。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连读。Listen to the music of, 连读。Of the moment, T 失去爆破。People dance and, D 失去爆破。Sing 啊，两句话唱的感觉是类似的，所以大家唱的时候的情感背景也是相像的。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然后呢，下面我们说我们看到了内心，然后找到了爱。其实下面那 listen to the music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呢，正好是。对应上面这句话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实从内容到歌曲到音韵来说，都是逐层的递进，把我们带入到快乐的情境当中，最后告诉你 We are one big family。 好， 哎，意思也好啊，韵律也好啊，都是一体的，然后最后殊途同归啊，带入到了境地。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Listen to the music, 对，是。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and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你当你唱这个 listen 的时候，你要让对方有听的感觉。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那 listen 是渐渐的也把大家带入进去了。 他那个 温馨呢？ 那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是连在一起的哈、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对， 就是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连在一起的。 对。好，我们可以从 We'll open up your mind 走一遍。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and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 just one big family. 唱 We just one big family， 对， 好像还挺有感情的。 We just one big family， 啊，一种啊 ，one big family 啊， 大家庭的感觉。 It's a small world， but a big family， 一个小世界，但是是一个大家庭。 是啊， 来再听一遍。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唱这种歌是挑战、跟我们传统的一个字对应一个音节是不一样的。 是 是啊， 怪怪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唱的童谣儿歌它都是一个字对应一个音节，那个是简单的。 对。 是吧，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回来我可以就是丢手绢，我有一个朋友专门改编歌曲，他能把青花瓷都给你改了，改成英文版。包括丢手绢， 厉害厉害，高人在民间。 对，专门写这，专门改歌曲，专门是从什么呀？从中文改成英文，而且在咱们这也做过节目。老同事、老朋友了，都是 对，人才人才。 对，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介绍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哈。 而且啊，我这他呢还是萨马兰奇的全程陪同，曾经啊， 都是人才。好，接下来这句话有点长了。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这是我们的权利呀、对吧？来被爱呀。这是我们什么？我们那种被遗忘的权利呀、被爱的权利。每个人都是被爱的，这是我们的权利。 对， 怎么说？ 对，而且呢，特别好的是，它是一主动一被动，也就是爱别人和被爱都是我们的权利。他把这个主动被动的用一个字母 D 就全解决了。 对，第一个是 loved、被爱的，第二个呢是 love 爱别人， 对， 第三个是 loved 又是被爱，然后又是 love、love。 还最好还是要告诉你要主动去爱 啊！多么聪明的作词啊！ 是啊，不用去解释啊，这个主动与被动在这一瞬间就告诉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爱。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情怀挺大的。 对 ，Jason Mraz 本身的公益感就很强，所以作为歌手来说哈，他唱歌呢是为了大众去唱，而不是简单的那种什么呀，这种非常狭隘的那种小众的爱，否则不会在全球流行这么广泛，在 Billboard 上面待那么久这是不太容易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为人比较低调的人又很热爱大自然。然后呢他曾经呢住在一个离海岸吧大概就20公里的一个小别墅里每次回家以后呢就穿起他那防水服，拿上那个冲浪板跳入大海去冲浪。然后他还是环保和素食主义者。然后还经常参加公益事业。对，在宣传那些环保理念的同时呢，还要教会孩子去尊重感激和敬畏大自然。他反对暴力和反对对妇女的歧视，还呼吁人们什么拒绝用碳酸饮料，健康生活等等。他自己是个心中很有大爱的人。 对，精神世界极为丰富。 极为丰富。 极为富足。 对，所以说很多他的歌曲你还不能只从一个小层面去理解。 这个内心富贵是很重要的。说是你要是 内心什么内心富贵啊， 他内心很富贵 啊、对，这次挺有意思。 对呀、你要是这不够富贵的话，你想想内心是不是很富贵？内心不富贵，你怎么会有富贵呢？ 你是不是精神的贵族？ 对， 精神的贵族能写出 Our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d, love, love。就这么巧妙。 所以有一本书就是《爱是最伟大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本叫《秘密》也讲的是这个爱，真的是很，我觉得他能把这个爱与被爱的事情放在歌里，其实当你唱这种正能量的歌的时候，对你都是一种滋养。 好，来看这句话怎么唱。 And it's our God 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d, loved. 不讲之前，你都不知道它有一个被动语态和一个主动语态在里面吧？ 对呀、啊，是啊，嗯。We are,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It's a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哎，后面有感情，而前面要注意、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God-forsaken right.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嗯，所以我们看这首歌实际在唱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这种呼唤啊，一种倡导。It's a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对，要呼唤，要宣传、要笃定，这是说出自己内心笃定的观点的。 公益大使、啊、 哎，这就是我们被遗忘的权利，对吧？这就是我们就应该被爱和爱。 对，是这样 的。啊，所以这个 God-forsaken right 一定要唱得很饱满。 其实呢。其实对于他们这个，我觉得西方的文化当中提到的爱，其实在中国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行善啊，行善的道理是一个道理，相通的。其实善就是爱，爱就是善，对别人对自己的善就是爱。 所以咱们平时说呀，有一个人生的座右铭叫什么？及时行乐。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及时行善。 对， 很好的。 对对对，活在当下啊，有事情好事情先做着。 哎，这样的话，你内心天天都是充满着爱的。 嗯 啊，老师来唱一下这句话。 It's a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前面是四个 love, 这下五个 love, 就觉得唱的就很透彻了。 嗯， 就能把这种爱的心情表达得很强烈啊。再来唱一遍啊。 Okay.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It's a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Our 那个地方稍微有点 It's our. 稍微有点拖延，然后、God forsaken right to be, God forsaken right to be, 这是一个段、一个段子，然后、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对，先降，然后后面再升。 对、It's our God 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 love, love, love. 嗯， 好，其实它那个被动和主动不用有太大的区别哈、love, 后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反正你都不用 读出来，就第一个词儿注意点就可以了。 大家就记得，反正英文当中这些歌曲啊，这结尾带特的都甭读出来， 对， 不要读出来， 失去爆破， 这会影响你唱歌的速度。 嗯， 好，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段落了， 哇哦， 最熟悉的段落了，要求每个人都会唱的啊。 So why I won't pay, it's all our day,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哎，是不是上周都告诉大家了啊？什么都不会唱，就得唱这两句。来、老师再来一遍。 好，我们看这个啊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注意这段唱的时候别太快啊，基本上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讲究啊。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对。说了 wait 那特别唱出来、刚才有个同学好像是宏宇还是月明，好像就不用唱句末的特都不用唱出来哈。 对，是的。 好， 但是其实应该保留口型，如果你没有口型的话呢，你唱歌到最后的话，录音的时候人家听的感觉总觉得缺点什么，所以发音呢口型是关键啊，不能把口型丢了。 好，这句话再来。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好，本来下面就应该唱 I'm yours, 没有唱，他唱的是另外的两句话、唱的是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好，这好哈，一字一音啊。I'm sure, 我确信啊。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没必要把这事儿啊整那么复杂。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大道至简， 这句话还挺有意思。 这个 complicate 他唱的特别可爱 ,complicate, 是这么唱的。 是。这句话对连起来唱吧。So I won't,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he cannot wait. 我总觉得这个来连 起来的感觉有点怪哈，他这个人 I'm sure， 我能不能再放一下，我都找不着那调了哈。 是啊，他改变的有点奇怪哈。 没事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哎啊、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再来听。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ure.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对、是这样的。他等于说把这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是不是、他的调调又重复了一遍。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here's no need. There's no need. 是这样的。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here's no need. Complicate our time. 对。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对，是这么回事哈。对。但是呢，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平时听的这个版本略有差异，这是他比较正规的一个版本，最早的。对，而我经常听的其实是他演唱会的那个版本。 嗯， 演唱会的版本唱的时候每次都不一样。 嗯， 所以他在语调上、韵律的安排上来说会有些许的不同，小差距。 他因为他是个即兴的高手。 嗯，对，他每次唱其实都不太 一样。 一样 sure、 所以我唱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找不到那首歌的感觉。 调调了 ，I'm sure， 对。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Yeah, sure,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最后两句话，来、再听听啊，这是大家必须要会唱 的。 还是 complicate, Lee 都没有唱 complicate。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No need to complicate 这个歌，这个一小段确实是都差不了多少。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ure. 后面这个哈、比较简单，相对比较简单哈、就确信呢，不要把事情整那么复杂，因为呢，时间是很短暂的。Our time is short.因为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这就是我们的 This is our fate、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I'm yours 最后提升一下升华一下主题 I'm yours 对 这样对吧 对 你比如说你教育你们家孩子你觉得哎呀别把事搞那么复杂时间是很短的这一生呢你我是啊我是父母你是孩子我们只是短暂的陪伴一段时间是吧所以这是我们的命运 对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对啊，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复杂，不要有那么多纠结啊、仇恨在心里，好好的 enjoy 你的当下的生活。 没错 ，Our time is short, and this is our fate。那比如说，一不小心，对吧？两辆车剐了，赔钱吧。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停在那环路中间，你看你耽误后边多少人？ 抓紧吧，对吧？今儿周几啊？今周五是吧？哎，所以大家千万别堵车，影响孩子出游啊！ 是的，好，把最后两句再合起来听一下。 好。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好。很好，因为这三句呢是上节课学过的。 嗯，是的。 嗯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我要找回那调，估计还得重新找我那首歌。我觉得，对，挺好。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This is our fate. Our time is short.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You're so neat to complicat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对，这个点就是这样啊。 对， 好， 嗯， 来吧，咱们从头开始。 好的， 那大家同学都说了，好好听。你听两节课以后，你逐渐发现它好听了， 嗯， 慢慢的好听了啊！一首歌，你要是能够会唱个三成左右，你能学到个六七成，这就是一首适合你学习有难度的歌。 是的，嗯， 你说你一首歌你已经驾驭八九成，那唱起来没有啥挑战哈？ 对， 是吧？哎，好，我们从 Open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开始啊。 好。Well,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and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 just one big family. It's a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He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ure.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怎么样？好听吧？哎，开始觉得难，后来慢慢唱着唱着就不那么难了。 是啊。 我们来有请原唱啊，给我们走一遍。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学英语的同学要多听歌曲。建立对声音的感觉，对调调的感觉。 嗯，是。 如果你对音调是麻木的，你很难学好语言的。 嗯， 语言是各种调调的来回的变化，各种腔调的变化，音调也是啊，高低起伏，是吧？抑扬顿挫。 对，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有这种挑战对大家。曾经有一首歌，我记得我教我的学生教半天，他们好像也没学明白。对，他就是与他那个调拿不，他们说孩子说没调，这一没调的话大家就抓不住了。其实有没有调，有，就是你听的不够。 但西方的歌曲呢，跟咱们中 东方的歌曲相比，那调调确实，调性确实没有那么强烈。 嗯， 人家是走什么，走节奏范儿的， 走节奏范儿， 走节奁范儿的。我们东方音乐呢是走旋律范儿的。 嗯哼， 是吧，这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学习去找节奏的感觉，节奏和旋律搭配的感觉。 那首歌就叫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这还有朋友在微博上给我那个推荐呢。哎，我说我行行，我说感谢推荐，我们把它记下来，没准以后可以学。 那歌也不好学，那首歌可能比这首歌啊感觉确实很更清新呐、啊，它就像一汪泉水一样的那种感觉。 哎、嗯，这样吧，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遍，我们来听听这个歌的节奏是什么，好不好？ 好 啊。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听 到最后那个鼓点了吗？后面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 是吧？哎，这就是它的一个节奏的感觉。 对， 它你在那个不带旋律唱的时候，你就找这个节奏的感觉，你就能大概齐把这首歌比较标准的唱出来。 嗯，是啊，确实是。这种我觉得这种歌还是在于关键是你要把它的歌词能熟，然后读顺了，起码读不顺的话肯定不行，然后再听顺了， 对， 然后两者结合起来，慢慢往前一点点，一句句推着走。 哎，而且我们在学这些西洋歌曲的时候啊，大家还要注意去听它歌曲的那些丰富的层次。 嗯， 因为歌曲的制作是很多不同的层次叠加起来出来的一个效果。 嗯， 所以我们可能对歌曲理解呢，就是表面上的旋律的部分。 嗯， 哎，其实它有很丰富的内涵在里面。哎，多去听一听，哎，多去听这些歌曲的里面有多少个丰富的层次，你去找些感觉。嗯， 对， 是吧？所以咱们学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学习。 对，确实是。 好，这首歌呢真不错哈，唱了两周，今天又在六一节献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唱着歌快快乐的过一个节日。 是啊， 嗯， 对， 好好练习啊。谢谢 David 老师，谢谢同学们的收听，下次见。 Alright,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阿波罗·安东奥诺生于1982年5月22号，是一名来自美国的短道速滑运动员。他在2002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冬奥会比赛中共获得八枚奖牌，其中包括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和四枚铜牌。阿波罗的父亲大野幸是从日本来到美国，后来与当地白人 Jerry Lee 结婚，并且于1982年在华盛顿的 Federal Way 生下了阿波罗，但是他尚在襁褓中就已经离异。此后阿波罗一直由父亲在西雅图抚养长大。阿波罗从小擅长运动，曾经赢得过蛙泳和直排滚轴的比赛。在他12岁那年，在看过1994年的冬奥会之后，他立刻被惊险刺激的短道项目所吸引，并且在父亲的支持下投入到了短道训练当中。在此后的短道事业中，他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中，他赢得了1500米金牌和1000米银牌。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中，他获得了500米金牌、1000米铜牌和男子接力铜牌。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他获得了1500米银牌、1000米铜牌和男子接力的铜牌。While every Olympic athlete strives for a gold medal in every even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s only one gold to go around for every individual competition. So while gold may glitter a bit more, true fans of sport recognize that silver and bronze also shine very brightly. This is why, despite only winning two gold medals in the Olympics,Apollo Ono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decorated man in American Winter Olympic history, with four bronze and two silver medals to go along with his two golds. Ono has a total of 8 medals in speed skating and stands as a true champion.Born on May 22, 1982, in Federal Way, Washington, Apollo Anton Ono is a former short track speed skater who has won multiple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s and has an impressive array of Olympic medal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